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。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时空， 时空，你着迷了吗？ 听到这首欢快的歌曲，收音机前的各位是不是以为您听错了节目了呢？但是我告诉您啊，千万不要怀疑，这里就是韩涛为您主持的迷幻时空。您刚刚听到的是日本动画片《聪明的一休》的主题歌，这个谁都知道，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小时候咱也都看过。影片当中一休的那份聪明机智、勇敢无畏，肯定是小时候咱们大家的偶像。其实您知道吗？一休这个人并不是人们杜撰出来的虚构的人物，在日本的正史上，一休确有其人，他的全名叫一休宗纯。动画片《聪明的一休》也是以他为原型而拍摄的。那么今天咱们迷幻时空人物之谜，我就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一休禅宗的故事。 说不完帝王将相，道不尽文人志士， 说不清英雄人物，听不够才子佳人， 拨开层层迷雾，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。 人物之谜。 一休宗纯是日本僧侣史上最有名的三位僧侣之一，这个狂气横溢、纵情声色的和尚至今还深深留在日本人的记忆当中，而他的传说也被改编成很多流行一时的小说和漫画，大家熟悉的动画片《聪明的一休》就是其中之一。一休和尚法名叫做一休宗纯，他出生在应永元年正月初一，是日本室町时代的一个禅僧。他的父亲是后小松天皇，母亲是天皇的一个妃嫔。而一休出生前的60年间，日本经历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，1392年才由足利义满这个幕府将军逼使南朝议和，结束了这场60年的混战。15世纪初才出现了和平的希望，幕府将军实际上在幕后操纵着朝政，天皇并无实权。一休的母亲原来是南朝望族藤原的家人，虽然后小松天皇对她宠爱有加，但是却引起了皇后的记恨。当发现她怀了身孕以后，就以她是藤原后人，同情南朝，对朝廷心怀不满为由，把一休的母亲逐出了皇宫。一休是在母亲离开皇宫后出生的，因此他是从来没有过过公子王孙的生活，而是在庶民当中长大。不过从一休的诗中，人们仍然可以看出他相信自己是皇室后裔的痕迹。后小松天皇也确实经常召见他入宫，当天皇临终时还曾经把一休召到床边去， 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他庶民的身份，他也从未被人当作王子。不过一休也从没有以王子自居过，他遵照母亲的吩咐去做了一位和尚。对于一休的母亲，后来的人们也只有从他去世前写给一休的一封信中略知一二。他希望儿子今后能成为一个能傲视释迦牟尼的高僧。一休五岁的时候就被母亲送进了京都的安国寺，当高僧向外极见的侍童，最初的名字叫做周建。一休从小对研经很有兴趣，11岁就参与听讲佛经，12岁开始学习写作汉诗。在士丁时代，一个有学问的和尚一定得会做汉诗。那时的佛教寺院被看作是文化堡垒，所以和尚必须学会读写汉诗。一休在青年时代是个极其虔诚和遵守教规的僧徒，很受向外极见的喜爱，后来正式收一休为门徒。4年之后，向外极见去世，一休失去了老师，无比痛苦。23岁的他感到非常绝望，到琵琶湖境界了一周，最后他决心投湖自杀。这时他的母亲得知了这件事情，派人及时赶来救下了一休。话说一休放弃自杀的念头以后，决定在第2年去追从禅宗开山大登国师修炼，但是大师却很长一段时间把他拒之门外，根本不肯接见，更拒绝收一休为徒。但一休也并没有失望和死心，坚持守在寺门外等待。有一天大师出门，发现一休仍然跪在寺门前，就命令门人向一休泼水，想把他赶走。但等到大师返回寺庙时，看见一休仍然跪在原地不动，这次大师点了点头，终于让一休进寺，正式收他为徒了。1418年，一休24岁，大登国师给他改名为一休宗纯。一休这个名字很多人奇怪究竟是什么意思，我们从大登国师的一首记诗中可知一二：欲从色界反空界，姑且短暂做一休。暴雨倾盘由他下，狂风卷地任他吹。大登国师认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两者都是重要的，一个人得不断地来往于这两个世界之间，但其中得有一段短暂的休息，以便在纯粹的自由中得以重生，风风雨雨以及任何外界势力都与他无关。对于大登国师的这番用意，一休是在2年后才终于悟到。在一个夏天的夜晚，雨云低垂，一休在琵琶湖的一艘小舟上冥想，突然之间他听见一声鸭啼，此时不觉他惊叫了起来，顿时大彻大悟，感到所有烦恼不安尽行消失。当他把这个体验告诉大师后，大师说，你已然修成了阿罗汉，但仍未成正果。一休答道，若是如此，我乐得成阿罗汉，并不在乎修成正果了。大师点点头道，你真的是个已修成了正果的人了。 他是日本佛教史上少见的疯狂的禅僧，这个狂气逼人的禅僧就是我们熟悉的日本动画片的主人公一休宗纯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一休和尚的故事。 一休的才华和高尚品德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，然而当地的权力者前将军足利义满总是想着法子的想杀掉一休，那么这是为什么呢？咱们知道一休出生在日本的士丁时代，他出生的时候是南朝统治时期，之后北朝平复了南朝，成为了执政朝派，而这位足利义满就是北朝有名的将军，他知道一休是南朝人，所以不能放过他。话说一天，足利义满把一休就召到自己的官邸，想找个机会暗中的把他杀掉。这时候下人拿来的食物当中有和尚不应该吃的鱼， 但是一休却把鱼吃了下去。于是足利义满就责问一休，和尚怎么能吃鱼呢？对此一休满不在乎地说，喉咙只是通道，不管是蔬菜店还是鱼店还是别的什么地方，它都通着。这个时候足利义满突然拔出佩刀刺向一休，那么也让这个武士通通看吧。但是一休却平静地说，道路是有关卡的，那就是这张嘴。奇怪的家伙，不许过。足利义满想，这个一休果然不是个简单的人物。于是他又说，一休啊，那边屏风上的老虎每天晚上都会溜出来害人，你能把它抓住吗？一休还是很平静地拿来了绳子，拿着绳子站在屏风前说，好，我现在就要抓老虎了，叫谁到屏风后面把老虎赶出来啊。这样足利义满也只有苦笑的份儿了。下面我就继续来为你讲一讲关于一休的一些趣事儿。话说有一回，一休手持木剑行走于闹市，大家都很奇怪，纷纷围上来问，哎，你不拿钢剑，却拿把没用的木剑做什么？一休把木剑高举答道，你们不知道，现在大家花钱买来的得道证书就和我这木剑一样，放在屋里好像是真剑，要是拔出来拿到外面就是个木片。说什么意思呢？在当时啊，日本的很多寺庙都发给信徒一种得道的证书，谁给的钱多，证书就发得越快。因此很多有钱人从没上过一天寺庙，没念过一天佛经，就获得了得道的证书。一休痛恨这种做法，便把这类靠钱买来的证书比作不管用的木剑。1422年，一休28岁，赶上大德寺庆，所有僧人都穿上最华丽的袈裟参与盛典，唯独一休穿了一身破旧褪色的旧袈裟，脚蹬一双草鞋出席。大灯大师就问说，你为什么穿这样一身不合时宜的打扮？一休答道，我来了以使这盛典增光，我可无意去学那些假僧人的样。大师听了微笑不语。事后有人问大师是否已选定了继承衣钵的传人，大师说，一休虽然他的行为像个疯子，平日里的一休对很多事物都有着极大的看法。原本他在寺庙当中过着平静的日子，但是他最终还是因为看不惯寺中的僧人对幕府官员的那份阿谀奉承，愤而出走，当上了云游僧。在游历了很多地方后，一休越发地感到社会黑暗，腐败正渗透着每一个阶层，并渗透进每一位百姓的心中。一休对自己以往所学感到了迷惑，对佛经所提倡安贫守己的说法产生了怀疑。为了解开心中的谜团，一休拜世外高人化叟宗谭为师，刻苦研究旧世的理论。然而当时的日本实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，哪里找得到什么救世的良方？经过5年严格的修炼，一休依然一无所获。但是他的老师化叟宗谭非常喜欢一休，想把自己的信物一把玉如意传授给一休，但是被一休拒绝了。一休认为这样做是把纯洁的精神信仰加以物化的庸俗行为，连心中敬仰有加的老师亦俗如是，一休彻底失望了。他感到没有人能了解他，也没有人会听他的见解，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深刻的痛苦折磨着一休。与世人无法沟通，又学不会庄周那种独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洒脱，一休开始茫然了。很可惜，脱世修炼的一休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能力入世救众生，他既不像释迦牟尼般具有大智慧，能将佛理和世俗巧妙地连接起来，也不像恶僧道静在大彻大悟后转向另一个极端，变得媚俗无比。因此道行上的不够成熟，性格上的不够果决，使得聪明的一休突破不了自身的局限，因而成狂。正所谓恨难平，无处树，唯有书狂意。 说不完帝王将相， 道不尽文人志士， 说不清英雄人物，听不够才子佳人， 拨开层层迷雾，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。 人物之谜， 各位好，欢迎继续收听《迷幻时空》，我是韩涛，今天为您讲述来自日本的伊修宗纯的故事。1428年，伊修的老师化叟病故，逝寿77岁。伊修的师兄杨叟立即在大德寺大兴土木，建造了豪华的禅堂，并自称是化叟的继承人。杨叟比伊修大了20多岁，有一份经营能力，拥有许多的徒众。大德寺不属于室町幕府所定的五山观寺，反而可以为所欲为。伊修十分厌恶这个行径，认为这既不符合化叟的本意，且违背了纯洁信仰。1437年，伊修43岁，正值大德寺为开山大登国师举办百年大祭，伊修就带了一个女子去参拜国师之墓。四僧聚在一起诵经，为国师祈求冥福。伊修呢，非但不去诵经，却带着那个女子夜宿在庵房，一边听诵经，一边同女子调笑。伊修认为开山国师绝不会接受那群邪恶败类的诵经，与其诵经，还不如同女子弹琴更合乎真性情。伊修最尊敬的一位祖师是中国的慈明和尚，他经常有老婆跟随，所以他不在乎别人讥笑，公然带着女子进寺。1441年的加急之乱是伊修宗纯一生的转折点，在这一年，波摩守护赤松满右杀死了室町幕府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，史称加急之乱。趁幕府的危机，日本全国战乱频起，并且出现了农民起义的高潮。在战乱和社会动荡中，伊修颠沛流离于各个小庵之间，经常借居于农家，亲身地体验到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。加急之乱的第二年，他暂居丹波国让羽山狮驼寺，这座寺庙是弃置因战乱和疫疾而死的人的尸体的地方。伊修描绘当时的凄惨景象时说道：吞声透过鬼门关，柴虎宗多古路间，银杖中无风月星，黄泉尽在墓前山。伊修对僧人的虚伪的批评毫不留情，尤其对同门师兄杨叟更是口诛笔伐，直指杨叟是一条毒蛇和麻风病人。大德寺曾一度失火，杨叟向有钱的俗人募到了大笔的资金，以博得朝廷给他封号。不过伊修知道杨叟是用许诺商人悟道致福以索取这批金钱的，他认为这是为了物质利益而强奸了禅宗。为此，杨叟的弟子门人恼怒万分，曾一度派人去行刺，想杀死伊修，但都没能得逞。伊修到了76岁的年头，爱上了一个名叫森的盲歌女。森也不年轻，当时已然40岁了。他们两个人的交情维持了10年之久。关于他们的相识，伊修曾有如下两段记述：文明2年仲冬14日，游药师堂听盲女之艳歌。可见年已老貌的伊修是拖延了一冬，再次与森相遇，互诉衷情，一拍即合，成就了晚年一段10年的情话。尽管伊修泛舟情海，游戏人间，但他始终相信人只不过是一副披着血肉外表的骸骨。他在1457年写了一篇作品，就叫骸骨，借一个关于骸骨的梦来说明他的信念，认为这个世界的一切辉煌壮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的幻象而已。伊修说，人只不过是副骸骨，外面披上5颜6色的皮，男女相爱只见色相罢了，一旦停止了呼吸，肉体腐败，颜色尽失，爱欲也就消失了， 你再也分辨不出谁生前有钱有势，谁又是贫穷低贱的了。记住，你臭皮囊下乃是一副骸骨，正在等着要现出原形。在一休看来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、表面的，甚至连宗教外在的形式和仪式也只是披在骸骨上的表皮罢了。有一件异事颇能说明一休的这种观点。话说有一次，一个富贵之家请一休去做法事，一休就穿着一身破旧的法衣前去，人家认为他太不得体，将他遣走。没过多久，一休就回来了，这次他在旧法衣上披了一件华丽的袈裟，于是大受欢迎。这时一休立即把袈裟脱下，说道：让这个袈裟给你们做法事好了。说完头也不回，仍然披着破旧的法衣昂然离去。 他是日本佛教史上少见的疯狂的禅僧，这个狂气逼人的禅僧就是我们熟悉的日本动画片的主人公一休宗纯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一休和尚的故事。 1460年，日本因为欠收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，加之疫病流行，城市内死者无数，京都附近的鸭川竟因死尸堵塞而断流。但将军足利义政与其妻日野父子却不顾人民死活，大兴土木，宴饮达旦。67岁的一休目睹此情此景，愤愤地骂道：大风洪水万民忧，歌舞管弦谁夜游。他还写了许多首诗，把义政和父子比喻为唐玄宗和杨贵妃：暗室明君艳色深，峥嵘宫殿废黄金，明皇昔日成何事，空入诗人风雅吟。来讽喻统治者，希望他们能幡然悔悟，不要重蹈覆辙。一休81岁那年，勉强才接受了后土玉门天皇的敕请，出任了大德寺的住持。但他只在大德寺住了一天，就再不回去了。由于应人之乱，大德寺再度被焚毁，一休为之筹划重建，到文明13年才落成法堂。一休就在那年的11月在酬恩庵去世，享年88岁。他的弟子将他生平写的诗搜集起来，编成了《狂云集》，其中《狂云集》共收诗669首。当时已经有人称这本《狂云集》为一休的诗传，因为这些诗如传记一般记述了一休平生的经历，读其诗如见一休其人。在一休宗纯漫长的一生中，他晚年经历了日本历史上一段多灾多难的时期，风灾、水灾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饥荒、瘟疫流行，百姓被逼得人吃人，京都的街头遍地尸骸，应人之乱几乎将京都夷为了平地，宫宇文物尽付一分，老百姓亡命他乡，最后连后土玉门天皇死后几个月都没有钱安葬。日本15世纪的这段历史是以充满生平的希望开始，却以灾难的浩劫而结束的。一休晚年经历的种种离乱，正足以说明他写骸骨所含的深意。就是在他写给僧的情诗当中，人们也可以品出一种强烈的辛辣味道。总的来说，一休宗纯是一位超越了时代的奇人，他既是一个悟道的禅宗大师，又是一位不守清规的僧人，他的思想远远高出了他的时代。他的《狂云集》具有三大特色，表现了人的真性情，反对虚伪作假。他对祖师极为尊敬，但又具有自己孤高独立的精神。从一休宗纯的记诗可以理解禅宗历史的一端，他强烈维护禅宗的精神纯洁，批判以阳所为首的一批利用禅为商品达到追求名利目的的庸俗僧侣。他热情奔放地歌颂人生，显示出了人性的光芒，大胆歌颂性和爱情，反对压抑人性的清规戒律，揭露禁欲的虚伪。